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8.6摄氏度，市气象台发布90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上午呢多云转晴，偏北风1到2级，气温在-6到0度之间，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呢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白天呢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空气清新，天空逐渐放晴，风力不大，午后阳光明媚，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不过呢天气非常的寒冷，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北京城市广播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一天都有好心情。 路况信息。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本市的拥堵路段呢仍然集中在各主要环路的南向北方向。在西二环路目前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胡营桥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三环路拥堵路段更长一些，目前呢是从东南三环的刘家窑桥开始呢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京广桥。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18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除此之外呢在北二环路的内环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从德胜门桥桥区一直到雍和宫桥桥区呢也有拥堵的情况出现。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小寒这个节气、是中国24个节气当中的第23个节气、那小寒呢也是24节气当中气温最低的节气，标志着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日子。 是这个老觉得说是不是立冬冷啊，其实不是，对咱们北半球来讲，尤其这个大陆性气候啊，它得蓄积一段时间的这个寒意，基本上呢是转过来新的一年开始之后的这一个月，是咱们气温无论是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还是夜间的最低气温都有可能刷新我们此前的记录。 其实关于这个小寒的一些民间谚语还挺多的啊，比如说小寒大寒冻成冰团儿、小寒大寒寒得透，来年春天天暖和，反正这两天确实冻得挺透的。 这民谚不押韵的，谁编的 好吧， 今天是小寒这个节气啊，从今儿开始呢，天儿就会特别冷。据说明天晚上会有降雪，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雪。 你别高兴太早，基本上目前啊，咱们判断应该是在西部和北部山区，咱们城里还是不太有可能见到。 唉，好吧， 你换个角度想，这可以出去叫什么，踏雪呀、啊，踏雪寻梅啊，到山里头去啊，趁机找个给自己放空的理由。 有点滑。好了，今儿是小寒这个节气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天儿特别冷了，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多穿衣服，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预防感冒。好，那今天的服务呢我们也马上开始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互帮互助，有什么您在我们的帮团当中呢受到别人的帮助，也请您呢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需要把这样的正能量呢天天都传递下去。那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来为大家服务啊。首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伙啊，东直门那个豆汁店哪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 我也想知道。 东直门有一个专门的豆汁 店 是吗？有牌号吗？ 对，您最好是能是不是有招牌啊，像咱们大家可能平时更熟悉的咱们北京做豆汁的这几家，锦心啊，这是磁器口这一溜的，这包括在什么天坛呀、开了好几家分店的，这些也有像老牌的咱们护国寺小吃啊这种。您所说的这家是就叫东直门豆汁店，还是说是在东直门的豆汁店？ 好吧，反正哪位对那边比较熟啊，可以提供一下信息，或者呢你也可以说说其他的地方有什么这个豆汁特别好喝特别地道的啊。电话是18210123886，18210123886。 好像知道东直门那边有一家爆肚做的特别好，说 那边 好吃的也挺多的，是吧？ 把口的小吃店应该有一些吧， 是 有一些啊。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捡了一只小狗狗，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和视频，他说很遗憾我本人没有办法喂养，所以呢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帮团啊找到好心的人来收留这个小狗。你看到那个图片了吗？ 没有。 在前面 啊、 那个特别特别萌的一只小狗，我估计也就是 一两个月， 也就那样。然后它那个浑身那个毛啊是那种咱们叫烟色吧、 对对对对， 烟色也许是光的问题啊、反正就是那种颜色加上一点点白，反正发灰， 对， 然后那个鼻子那儿到嘴巴都是黑颜色， 透亮的那种，而且 对对 对, 对， 特别可爱、 洗得很干净，而且人家给、 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养它，所以哪位听众朋友如果喜欢的话又能够有爱心的话请收留它啊，一只很小的小狗狗、咱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啊，挺像那个日本小柴狗那种感觉的， 对， 是吧？ 眼神是那种天然呆的那种类型， 就特别小嘛， 特别可爱， 所以特别萌。就是大体上感觉就是柴犬的那种型的啊。电话是15810490126，15810490126，也是一位很热心的朋友， 对， 就是大冷天的哈，捡了一只小狗，然后就收留它了，谢谢您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个医疗方面的问题，他说我妈妈呀腰椎间盘突出，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能不能彻底的痊愈啊？谢谢大家，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有谁有好的能分享的这个主意啊？15313224193，15313224193。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程度哈，有些程度呢可以通过一些保守治疗、 按摩理疗、 锻炼什么的，但有些情况下，比如比较严重了，就是该手术得手术啊， 手术， 这个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是跟我们的使用手机有些关系。他是替朋友问一下，他现在呢往咱们帮帮团发微信啊， 老师在底下显示一句话，叫做该公众号提供的服务出现故障，请稍后再试。但是每天的信息呢，他是能够收到的，但是就是发不出去，这是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我们没有碰到过这样的 情况。问问我们其他的帮友们，有没有人遇到过啊？就是给我们发这些信息的时候，因为您看是这样啊，我们能看到您现在所说的这条信息，那么就说明您的信息是发过来了。 对， 但是呢，有可能呢，这个公众号提供方，也就是微信这边呢，它系统默认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了，所以给您回了一个出现故障稍后再试的信息。我们其实在用其他的一些软件的时候啊，程序啊，也有这种情况，包括在这个淘宝上买东西，它不是有一个确认收货，然后有一个评价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会遇到一点评价，啪，它告诉你评价失败，或者是什么这个系统故障，请稍后再试。可是过后稍后再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告诉您请不要重复评价，就你再进去看，实际那信息已经在那儿了。所以您可以跟您的朋友说，哦，他是替朋友问，他能发，他朋友那个发不出去。 对啊， 我明白了， 你刚明白过来。 对， 所以呢， 跟微信投诉。为什么区别对待，我能发，我朋友发不了。 哪位听众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啊。这位问豆汁店的朋友又补充了一个信息，他说我就是想问啊，东直门附近的有一家豆汁店，估计他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是吧？ 这有朋友说了，北新桥二条豆汁在那儿， 豆汁在北新桥二条啊，都说这儿哈，豆汁店在北新桥二条内有面店。这位说豆汁店坐117路，在北新桥路口北下车就可以到了。 这必须得去尝尝， 是吧？ 这么多人众口一词说，我相信差不了。 哦，好吧，那您记住了吗？在这个北新桥路口北下车，坐117路啊，谢谢大家。 哎， 这位听众求助了一个问题啊，他想问问啊，想要出租房子的话，他又不想通过中介，网上发布消息的话，这怎么发布呀？ 好多的 这样的经历吗？ 我哪趁房子出租？ 没有 租别人的， 没租过啊。 不，但您发布的话，咱们现在有很多网上那些平台啊，关键是有一点啊，就是您发布了以后，您得做好准备。率先找您的跟您联系的 中介是吧？ 对，一定是中介。这些人他们就天天盯着这个来看，希望把所有的房源都拢到他们那儿，他们利用他们的这种业界的这些关系啊，或者说门店的这些优势啊，能够推荐给别人以后，从您这儿好比说7000块钱租，他7500再租给人家，他挣一道中间这个差价，都是干这个的。您做好这准备的话，包括像五八同城啊、赶集呀、等等这些网站上，您都可以去发布。然后呢，您发布的时候呢，就选择一定是叫做个人房源，还是会有很多租房的人在租房的时候，他会去看，就是为了想不要中介的那些打扰，因为觉得很烦，他只选个人房源。您把这个标上，当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些租客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的筛选出来您的信息。然后呢，成交率高的角度呢，您也差不多隔个几天啊发一次，您别天天发，天天发系统就会默认为您也是中介了。 好，哪位听众有过在网上啊发布出租房子的这种经验经历啊，也可以跟他说一说。只是这位叫做金三角的朋友没有留电话啊。 对 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发信息，可以提供一些，比如说您在哪个网上租的，哎，觉得还不错， 是 被打扰的次数会少一些啊，比较还靠谱一些啊。说到租房子啊，这位就想租个房子，他是想在海淀中关村附近， 对， 租一个房子，但是没有说具体想租什么样的房子。 对， 是楼房啊，是平房啊，几层啊，带不带家具啊，几居室啊，都没有说啊。 您这个信息太过简单了， 太笼统了。 对对对， 到时候铺天盖地的好多人找您。其实最好说一下大概您那个需求是什么啊。我们说一下电话，13681544571，13681544571。好，我们有一些信息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现在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电饭锅，八成新带蒸屉的那种，30块钱，电话是13651353618，13651353618。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台美的的电烤箱，还有八成新，100块钱转，东西放在朝阳门，联系电话呢是13126571428，13126571428。 好，这有两位听众呢，都是转桌子的啊。 嗯， 一位呢是有一个电脑桌，是95成新，就30出手。他是在南三环的方庄桥附近，电话是1551016806015510168060。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一个米黄色的桌子，是实木的啊，说特结实，是那种可以拉长的。不拉开的时候呢是1米2，拉开以后呢是1米5，宽是90厘米，说挺实用的，成色也不错，打算是110块钱出手。他在劲松潘家园附近，请您自取啊。电话是13121538395，13121538395。 这位朋友啊，是想转让两个电饭煲，一个呢是格兰仕3升的小型的啊，8成新，另一个是三角牌4升的9成新，价格在50块钱左右，还可以再商量。有微信呢，可以先给您发个照片看看。他在通州西门，有需要的呢可以联系，电话15810869920，15810869920。 今儿是小寒这个节气啊，这也没说小寒的时候得吃什么。咱可以涮个锅吧， 对，小韩吃火锅挺合适， 是吧？ 天冷的时候就这些东西。 嗯，这位说有一个紫铜的烧炭火锅，就过去那种老式的火锅啊，说就用过一两回，现在也用不上了，打算呢150出手，这个价格呢还有商量，电话是62381275，62381275。哎，那你说像这种火锅，那个炭有地方去买吗？ 有地儿买，有地儿买。 超市有？ 嗯， 还是得去特殊的地方。 其实您就去火锅店， 哦， 他同时那儿就代卖这个炭，大块的那种。嗯， 好烧吗？ 挺好烧的，而且就是其实这些东西您在淘宝上也很方便，直接买那整块的那种。 有没有什么 大包的炭很便宜？ 安全因素、危险因素？ 露天的环境下尽量不要在屋里面。咱们以前来讲究的话啊，一个是吃火锅的话呢，点火的这个过程在外面完成，火都已经烧旺了再搬进屋里来，这样避免不充分燃烧产生一氧化碳。再一个，吃饭的这个屋子咱不能是那种特别小的密闭的那种小房子，最好是一个敞亮点的一个大厅，然后呢也适当的开窗通风，确保这个屋子里面不要有这种煤气中毒的情况出现 啊。哦，哎，我有印象，就是过去烧这种火锅吃肉的话都是在外面烧完了然后再端进去， 以前咱们特别 敞着窗户吃。 有一个得天独厚条件是什么？ 嗯， 家里面取暖就烧煤炉，所以火的这个炭就是吃涮肉的炭啊，搁几块在那个炉子上头煤炉上引燃了，直接放进这个铜的炭火锅的中间那儿，底下拿烟哗哗哗一扇，上头盖一个小烟囱，稍微弄得高一点，嗯，很快那火就旺起来。现在咱们要是说这个点个炭什么的，往往得先弄点报纸啊，什么这个碎的爆花呀，啊，什么的搜集着，而且得使劲的哗哗哗哗哗的在那上头扇，才能给扇着。 嗯，反正吃可以吃啊，注意用火用炭的安全啊，包括现在有一些可能还在烧这个煤气什么的哈，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冬天啊。 是。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呢转让的是新的台灯、新的野营灯，还有一个9成新的300厘米的台扇，说我这三样啊凑一块堆儿， 嗯， 30块钱，10块钱一个哈，啊。 对，啊。 说在大黄庄桥东附近啊，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 哎，这个你歇会儿啊，我念两个体育用品啊。凤凰26山地自行车，没有开封，没有组装，是那种散的啊，您确保买回去的朋友您自己能有动手能力能装上。原价是1500，现价是700，我这是为了腾地方处理。电话是13910586217，13910586217。 说一下是26的啊， 26的山地车， 下面这是37的， 这俩不是一套的，不是一体系啊。球刀的冰鞋一双，球刀就是那种圆一点比较稳当的那种啊，尺码呢是37，8成新，60块钱有商量，地点是在朝阳区，电话呢是15601020413，15601020413。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啊，说特别感谢大家，我把这个豆汁店的地址已经记下了，但是我们不得不给您泼点冷水。 哟，怎么了？ 因为后面有好几位听众啊，都回复了同样的消息，说北新桥那豆汁店都不在了，都拆迁了。 哎呦， 啊， 得， 说北新桥那豆汁店啊，就是原来东直门那个加工点搬过去的。 哦， 这位说 北新桥二条豆汁店被取消了，说是几位先生做的，说我前俩月去了，说都没了， 得、 啊、没了。 我这还想着北新桥，你说那地儿也那么合适，刚才你不是说冬天适合吃什么？ 嗯， 豆汁真的是一个特别奇特的东西，夏天吃解暑，冬天吃暖和。 哎，那你说东直门那片儿也，那地儿也挺大的哈， 啊， 或者那个北新桥那块儿也挺长的，除了这一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或者附近的呀？他就是搬，他也不能搬太远吧？这位说豆汁儿店护国寺小吃， 嗯， 有2块钱一袋儿的， 对， 我每个月去一回，一次就买5袋跟家存着喝。 啊、哦 哦， 关键熬豆汁儿它也是个手艺，你知道，自己有时候这个熬不好啊，嗯、过了呀，泄了呀，那玩意儿就毁了。 好吧，我们现在急需啊，住在北新桥附近的朋友给我们准确的提供信息啊，这豆汁儿店是不是真的不在了？就您最好是这两天刚去看过，哎，很确切的说他已经不再搬迁了。 嗯， 他搬哪儿去了？如果知道搬哪儿去更好哈、啊。说如果实在说不知道，那那附近还有没有说喝豆汁儿也还过得去、还挺地道的店， 哎、 能让我们这位过过嘴瘾？ 北新桥啊， 嗯、 坐5号线，瓷器口下车。还是奔瓷器口那个、 嗯、还是那片是吧？ 豆汁店不是，就是稍微隔着远点，反正有地铁很方便，您要是就真想现在过这个瘾的话，您好歹我能让您喝上。 那好吧。好，我们再来说说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辆28的凤凰自行车，要18型的那种，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我估计是18速的吧，是不是变速的那种 啊？因为 前头仨后头六个， 28型的凤凰自行车， 嗯， 要18型的那种，越新越好啊，价格咱们可以商量。吴先生电话是13120074315，13120074315。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电磁炉，电话是13661067631，13661067631。 嗯，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储水式的热水器，要90新，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啊，要储水式的、 嗯、电热水器 能有水箱的、 哎、电话是18515578753，18515578753。 这位朋友腿脚不太好，想求购一副拐啊，就是夹在腋下的那种拐、嗯，联系电话是13691576087，13691576087。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32寸的电视机，要95成新以上的，电话是18811445151，18811445151。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单人的双层床，可以拆装的，最好在动物园附近，希望50块钱左右。单人双层床是那种底下能有写字台，上头是书的那种， 是 还是 啥？我是琢磨着是不是就是上下铺，就过去像孩子住宿舍的那种。 哦哦、明白明白， 是吧？因为现在有那种子母床， 对， 上面小下面大， 是 它是上下一边大的那种，就是过去的那种双层床。 双层床， 我觉得是这种、啊， 有可能是。嗯，电话是18801333878，18801333878。 好，我们再来看求助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说，我的手机安装了文字转语音的软件，它就是不读屏，该怎么办？ 这个得看您是什么手机，不同的那个手机的那个读屏的那个系统啊，它设置是不一样的，就是功能怎么操作，每个软件呢它可能都有自己的操作方法。像现在主流的苹果系统、安卓系统本身有一些呢是自带文字给读成语音的那个功能的，您这个得是看您的那个软件，您如果是新装的话啊，它里面一般都会设置那块有一个帮助，在那个帮助里面会有整个这个软件的详细的使用方法的一个介绍。如果说您本身读文字可能不方便的话呢，第一次用的时候您找身边的朋友帮您看一下这个说明，学会了以后交给您，将来再读就方便了。 嗯，好吧。哎呀，这豆汁店搞得我们很晕哈。 啊， 这位网友英英说，现在北新桥的豆汁店又开张了。 呵， 那到底是开了还是关了呢？所以现在急需啊，住在那附近的朋友，或者是这一两天，或者这一周吧， 去那边看到过和喝到过的朋友给我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信息啊。这位说不行的话，您可以奔那牛街豆汁店，也好吃， 那边也好。 对， 对， 还有那个叫做尹三豆汁店，说在天坛北门路东的胡同口内，说那儿有一豆汁店也不错啊。那至于这个豆汁店什么情况，哎呦，好几位都说又开了，前几天买的。我们这位网友胡志华发了信息了，说北新桥二条的豆汁店现在又重新开张了，前两天刚去买的。 这个信息瞬息万变。 对，这位说又重新开了，那里卖生豆汁儿，就在东四十条路口，华天饮食有熟豆汁儿。 啊。 那瞅着意思应该是有开了， 应该是有开了， 因为刚刚去过嘛， 对， 是吧、嗯、那这位网友，那您再去吧， 去看看。 我们这盆冷水又收回来了，是吧。好了，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个问题啊，说想带孩子和老人去那个什刹海那个冰场啊滑冰 啊、 嗯、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穿暖和点呗。 嗯， 现在呢，因为 那个冰场开了哈， 开了。前几天因为不是稍微暖和一些嘛，但最近这几天呢，应该已经又很冷，已经冻瓷实了。冰场的工作人员呢，现在呢也是因为我们有同学，我看在这个群里头也在说带孩子玩的事儿、嗯，在那看着，就是时刻监测着这个冰层的这个厚度啊。有些区域呢是开放可以滑的，然后但是有一些呢，像孩子们可能比较爱玩什么冰滑梯什么的那些，因为会有冲击力，现在担心呢可能还冻得不太实，所以在昨天还是没有开放的。但是以这架势，-8.6这个问题， 就那个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 现在已经对，应该可以冻实。 就看其他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嗯， 哪位刚刚带孩子、老人去那儿滑过冰、玩过，或者是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又挺会滑冰的，麻烦给说说注意事项啊。 嗯， 而这话题一般我是插不上嘴的 啊，完全不会是吗？ 完全不会。 高山下的情歌，是这弯弯的河，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蓝天下的相思，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天天做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there we sat down. There we wen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刚刚在第一时段的时候，你有听众问啊，这个北新桥那豆汁店什么情况，后来他又回复信息了，说哎呀，听说又开张了，我明儿一早我就去，把这个确切的消息告诉给你们啊。行，到时候您给我们反馈一下啊，那儿是不是真的重新开张了。 对， 然后这豆汁的价码是吧，味道是如何的啊。另外说，刚才你们放的这首歌很好听，好几位都挺喜欢这首歌曲的啊，叫《遇上你是我的缘》。还有听众的建议啊，豆汁是北京的最爱，您可以一次多买一点，可以放冰箱里，就省得老去跑。 这是您会熬的，我跟您说，对于只会吃不会熬的朋友啊，当然也可以，就是如果便宜的话啊，买点您回家自己练练手试试。这个真不是像咱们想的似的，您回家熬出来以后啊， 就是原来那个味儿， 哎，对对对，很有可能会熬砸了。 哎，那是生豆汁儿得自己个儿熬啊，那如果说就买的那个熟的，就是人家熬好的，回去热一下，那行不行？ 也掌握不好火候也不灵， 也不行， 就会泄了，会散。 哎呀，反正就是爱吃的主哈，还怕路途遥远和天气寒冷吗？ 对，我这么爱喝，你看我到现在我也不学，我就去店里头，就是我把这个当成一次难得的享受的机会，就是如果说什么时候路过了碰到了啊，我就坐那儿连喝三大碗，然后但是过后呢忍着，因为真要天天喝，我说实话我真是能每天把这个当成早点似的，一天来个一碗两碗的。 反正有些事情就是过程也很美丽哈。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求助的问题啊。这位想问一下帮友们，他有一件白色的衣服，说这放的放的时间太长了，愣给放黄了，说怎么能洗干净变白？ 啊， 是什么白色的衣服呀？是纯棉的白衬衫， 还是说是白的什么材质的呀？这个应该 跟料子也有关系， 是不一样的， 羊绒的呀，毛线的呀，棉布的呀，这个都不一样。当然咱们一般来讲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八四， 对，就咱们听众提供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八四兑水然后泡一泡。还有就是现在市场上有专门洗衣服的那种叫彩漂的东西，它也是可以帮助恢复衣服颜色的。但是您这到底黄成什么样了啊？还有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材质的也很重要啊。 对， 说一下电话，电话是13641264350，13641264350。 每次从大家的回复当中都能学到好多知识。刚才咱们说那凤凰十八型，我还猜我说是不是十八速的变速车，人家来了一个信息给我们上了一课啊。凤凰十八型是70年代凤凰最好的自行车，永久呢是13型，飞鸽是22型，这些都是当时最时髦的。 这是那个年代的、啊、 那个年代的 对，我们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啊。 对， 向大家学习啊。 哎，没错， 我们继续来看这听众的这个问题啊。他是用破壁机打炒熟后又放凉了的黑芝麻和熟芝麻， 后来更正了一下，和白 芝 麻。 和白芝麻， 对， 第一句话你帮我翻译一下， 就用破壁机啊、 哦、 去 打 那个炒熟以后又放凉的 黑芝麻和 白 芝麻。 对， 之后发生了什么了呢？加了点冰糖，一点水都没加，然后呢用的是搅拌功能继续打，它结果是一坨一坨的，还很湿的样子。 哦， 他说是不是那个芝麻里面的油被打出来了呢？我本来是想把这两样东西打成粉的，这什么情况啊？ 本来想打芝麻粉， 对， 结果做成芝麻坨了。 就说我没有放水，我就放了点糖，但是打完之后它是成坨了，还很湿。他说是不是油出来了？说哪位 打的过程当中啊，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温度是不是也有点高？因为它在那来回的高速的摩擦转。如果您加了冰糖的话，糖可能是会化的，是不 是 沾上了？ 但 是 它没有放水啊。 的糖本身自己会融化呀，不需要加水，那个糖高温是会化成粘稠状的东西的，跟芝麻 粘在一块了， 粘在一起了， 我猜成芝麻糖了是吗？ 对，有点这个意思。 哦，那这是你猜啊。 您下次看看别搁冰糖，咱就拿实验呗，我觉得您再炒熟一份不搁冰糖看还成不成坨，还成坨那就是炸出香油来了。 我是猜不出来啊。哪位听众经常这个用破壁机打过这个芝麻啊，这您是怎么打的？这里面有什么技巧？麻烦跟这位说一下。他是希望打成粉末状、啊、打成粉末状的啊。还有听众说牛街那豆汁儿确实不错啊，可以买那袋装的，可以带回去。 对，这还有咱一个老听众说，哎，求助求助，你们说的豆汁儿，正想问呢，这豆汁儿怎么熬啊？我是每次熬完就卸了。这就我说的那个，我因为学不会这技艺，所以我干脆不学，我就直接吃现成的。 好像就得老得盯着它是吧？如果你不盯住了的，它就会糊是吧？ 火候不是，它会就是你不能全开了，一旦全开了，它就变泄了，它得是小火呢咕嘟着那个劲头才行。 那有什么难的？就看着它不行吗？ 啊，那功夫去直接喝一碗多好， 那 一块五一碗。 有很多是有功夫的，就如果有功夫的话，就盯着它，盯住了它。然后别让它糊了就可以了吧？ 可能老得一直搅着，就在那是那种咚不隆咚一根咚地咚，刘宝瑞演的那个不是侯宝林演的《血流保全》那个， 就是熬豆汁儿是吗？ 对啊，早上起来唱大鼓，这不让唱了，改行做卖早点，就拿这么一个锅在这熬着，我的豆汁刚熬得， 然后呢？ 啊， 就完了， 就完了，那还想怎么着呀？ 好吧， 我串了，我串了，刘宝全卖的是粥。这个熬豆汁的是抓鸡照另一个作品。 好吧，这位说牛街有一家豆汁店，我经常去买，味道很纯正，爱喝豆汁的朋友啊可以奔那儿去瞧瞧啊。就如果北京桥那儿离你远哈、或者不灵的话，可以去牛街的豆汁店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哪位帮友知道啊什么地方有加工小米儿的，就是把那小米儿呢给它磨成小米面。这反正我们听众提供的信息就是大集， 大集， 大集上有啊， 包括刚才说买炭，咱们有位朋友也说了，就那个顺义高丽人大集就有卖炭的。 哪位知道啊？麻烦给说一下，哪有把小米磨成小米面的？电话是18611， 我来吧，186112101557，186112101557。 求助一下啊，感冒怎么能快点好？ 咳嗽哈、别着急， 时间太长了。 这次说就是慢。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啊，特别是住在 花乡附近的朋友 啊， 想问一下，就是天坛医院啊，在花乡有一个新址，说那儿开诊了吗？哪位知道啊？能不能给我说一下？谢谢了。天坛医院花乡的新址那个地方，就是开门营业可以看病了吗？ 嗯， 谢谢啊。电话是13439367605，13439367609。 来，咱们再看看这个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有某个品牌的手机，这是咱们老听众，他知道咱们说不能轻易提品牌，他自己替咱们遮掩了啊。有某品牌的手机啊，现在在做活动，可以以旧换新。我的手机呢也是这个品牌的，请问怎么能把我手机里的内容保留下来？这个呢是这样啊，您看您要保留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保留的是照片，那么咱们就把这个手机跟电脑连接，把这些照片都导出来啊。如果是安卓系统呢，可以直接识别成一个 U 盘去粘贴复制就可以。苹果系统呢，可以通过 iTunes 它的那个软件导出。如果您是用的比较新款的 Windows， 我知道反正至少在 Win7 以上的系统也是可以直接呀，把这个手机插到上面以后，它会识别出一个苹果手机的那个盘符，进去以后它不像那个 U 盘说所有的文件都能看到，但是照片这里面的目录的东西是都能看到的，直接也是粘贴剪切出来都可以。如果说您是想存这个电话这类的东西的话啊，建议您呢去下载一个咱们现在的各种手机的这种助手软件啊，包括像腾讯自己也有这种，就是腾讯电话本，或者是这种通讯录 QQ 通讯录，它都在云端会服务器里面呢给您做一个备份。您把您手机里无论是电话就是通讯录啊，通话记录还有短信这些东西呢，都可以上传到云端。等您换了新的手机之后，同样去下载这个软件，用同一个账号登录，把云端的再复制回本地就可以了。如果您指的是您手机里面其他那些软件啊，这些东西呢，您不用就是一定把这些软件说都要复制下来。下来新的手机以后，您把这些软件重新下载一遍就可以了。只要您自己都用您自己本人的账号登录，就有的这些数据都不会丢失。 好，我们再说几条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因为搬家想转让的是美的的冰箱还有滚筒洗衣机。冰箱呢是280，滚筒洗衣机呢是480，电话是18811445151。我怎么听这电话这么熟啊？ 刚才好像是刚才有另一个产品，对对对。不是这个东西。 好吧，我们一次呢只转让一件或者是一系列的物品啊。 对， 如果大家还有很多东西的话，咱们慢慢来，一件一件来啊。说下面的电视吧。 本人有飞利浦老款25寸彩电，9成新，150块钱，东西在美术馆附近，电话是13522551283，13522551283。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亚都加湿器。净化房间的是全新的啊，电话是13520426080，打算100出手，13520426080。 这位朋友呢，有一台小天鹅立式的全自动洗衣机，用了有半年，现在还在5年的包退包换保障期当中，原价是1000多，现在呢800块钱自取，在长阳。联系人是13051813651305，13051813651365。 这位听众呢，有万利达的 VCD 加全新的话筒一个，反正20就出手啊。电话是13621314413，13621314413。 您如果不把您存的盘一起转让的话，估计这转完了走，人家都没地儿找片源去。 哦，那也许自个儿留过 VCD 的片子呢，有些人家可能还有一些吧。 实事求是的说， VCD 的东西啊，就以现在人的眼睛，你真的已经看不下去了。在当年没有这些设备的时候，你看着觉得挺好，今天再看你会觉得对你的眼睛是一种戕害。 啊、哦，是太糙了吗？ 对，就是画面太不清晰了，那都恨不得就是整个画面都是马赛克的感觉。 好吧，这位听众呢，有一个朋友送的智能足疗机，他说我这脚太大了， 这除草机有点小，所以 我看也乐，头回见有这种产品，因为脚大塞不进去， 不太匹配。哎，那您这脚得多大呀？ 是啊， 嗯，他说原价呢980多呢，说现在是300，说在安贞桥附近啊，这个价格还可以商量。1369-919-7059，1369-919-7059， 马皇后受我一拜。 好多听众呢发来了怎么熬豆汁儿啊？ 嚯，好方法，这我算了，我不学了。 这位听众说，熬豆汁儿呢要非常非常小的火， 对， 说温会儿了就能喝，说大火不行，说就大火就飞了，熬飞了， 对， 飞了什么意思？ 就跟咱说熬泄了一个意思 啊、就大火就熬飞了啊， 就你成那效果跟你炖肉飞水一样了，上一层沫在上面飘着，你怎么喝呀？还 这位网友马兰说，熬豆汁儿的时候啊，不是把所有的豆汁儿放在锅里头一块熬 啊， 要流出一碗来，等快开的时候往里兑。 哦， 啊，说小火慢慢熬，说不能让那个豆汁儿开起来，不能让它开锅， 嗯， 小火咕嘟着。那也得有冒泡吧？ 对呀、 是吧？ 小咕嘟着 啊！您这个说的还非常专业啊，得留一碗搁外面，随时往里兑，就把它开了。这位听众说，花乡新建的医院是天坛医院，已经建好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开诊。 哦， 啊， 医院建好了，但还没有开门迎接病人。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听众朋友说了好多那个关于怎么打那个黑芝麻、白芝麻的事儿啊，一个一个来说啊，这位说有油。芝麻当然打成坨了，就他自己出油嘛。 对 啊，还有听众说，我有一次啊打黑芝麻，想用打碎机打成粉，然后就什么都没放，那时间呢打得有点长，结果就打成黑芝麻酱了。 嗨， 他说歪打正着，那我就吃芝麻 酱 了，反正都是有营养的啊。 对，也有一个朋友说不该加糖，应该用干搅拌机，我这么做还都成功了。 哦，不能放冰糖。 对， 说打粉的时候要调到破壁档。就破壁粉那一档，如果放到干果酱就成芝麻酱了。 哦， 就是那个机器有很多档 选项有哈、 你要专门选到那个破壁粉的那一档，您看您是不是选错 对 地方了， 对 是吧，看看，而且不要放糖啊。还有听众呢说，换新手机啊，我推荐一款软件叫做手机克隆 啊， 说用手机克隆这个软件一次就可以完成刚才你们说的那一系列事情， 就整个完整的就给复制了一个，等于是， 好吧，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从团结湖怎么坐车去？这个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哪儿啊？ 不知道， 先找着这地儿， 先找这地儿 才能知道从团结湖怎么坐车去啊。 对， 或者哪位听众挺熟的这地儿，麻烦也在节目当中给回复一下啊，这位正听着呢，谢谢了。好，今儿是小寒这个节气，我们一边等待大家的回复，一边呢来听一首温暖的歌曲《暖风》。 你和我不常联络，也没有彼此要求，从开始到最终，这份情感没变过，没有谁能够取代这种甜美的相同。习惯对你说感动，需要是你在我左右，两颗心活的自由，不担忧时空。在心中何必畏惧过感动，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 耳边呢听着暖风啊，看到大家这个暖暖的文字也是感觉特别的舒服。有听众说今儿是方明吗？ 怎么这声啊？ 已经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感冒的挺严重啊！啊，是今年的这个感冒，就是有一个特点，我就发现了亲身体会，就时间特别长，而且会反复，你知道吧？ 对，刚觉得要好了又回来了。 对，咳嗽起来没完没了。这位听众呢说，最近感冒的朋友多啊，方明也好啊，还有其他的帮友也好，如果咳嗽的话呢，可以喝点牛黄蛇胆川贝液，我觉得挺管用的，药店就有卖的。谢谢您啊。我遵医嘱。 最坏的结果你都愿张开双手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希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有暖风梦里头何苦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 你查到了吗？ 查到了。 在哪？ 在白纸坊。 哦，那就是说从团结湖怎么坐车到白纸坊是吧？ 对，如果您坐车，我给您看了这个具体的路线了啊。最方便的您在团结湖有43起点站，您坐到东便门，就是就换乘最少最简单的啊，坐到东便门下车倒59路，坐到南樱桃园路口南站，下车之后呢步行500米就能到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了。 好， 如果要是坐地铁的话，您在那边呢可以先去坐10号线团结湖啊，坐到角门西站，然后呢倒4号线往城里坐，坐到陶然亭站出来，走250米倒83路，然后也是坐到南樱桃园路口西站下去就是了。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刚刚求助带老人孩子去滑冰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啊，也是我们的帮友经验所谈。 嗯， 说首先安全排在第一位， 对， 这是必须的啊。第二呢，就是装备要合身，就是滑冰的鞋很重要，就这个鞋一定要特别合脚， 跟脚， 对，要合脚。另外呢，看看这个冰刀那个地方有没有磨损什么的，要提前的把这个冰刀搞好 啊。 另外呢，就是除了冰鞋之外呢，护具也不能少，比如说厚一点的皮质手套。包括这个孩子呀，那个护膝什么的， 对， 哎，都是很重要的。 摔跟头免不了。 对，如果老人也参与滑冰的话呢，也同样要注意这点啊。另外呢，这个除了自个儿滑之外啊，躲着点旁边的人，啊，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愣小子他不会滑呀，他自己控制不住呀，再撞上孩子或老人，摔伤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啊。另外就是，在滑冰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要把那个冰鞋稍微给他松一松， 哦， 因为他太紧时间长的话呢，会让那个脚不舒服。休息的时候呢稍微把冰鞋松快一点，让它通畅一点，以免呢脚步发生冻疮。这个听众分享的是，如果是初次滑的话啊，说一定要选那个人少的那块冰，就是躲大家伙远点，然后呢就是别着急，不能急于求成啊。 但滑冰是这样啊，你看到人少你自己心里边也毛，你不敢去。 嗯，反正就是大人必须得跟着孩子或者是老人。另外呢，这位说学滑冰的时候如果要摔跟头啊，记得千万得往前摔，说双手扶地没什么危险， 对， 千万别往后栽， 对， 那摔个大仰巴磕说那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了啊。 是， 尤其是老人，反正带老人小孩相对来说还灵活一些，老人的话 就坐坐冰爬里得了。 哎，对对对，就穿暖和了是吧，带上点护具然后穿暖和了，旁边就凑凑热闹就得了，除非老人会滑啊，那 咱不能像甄嬛似的冰戏去是吧。 娘娘都出来了，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今儿是小寒节气，从今儿开始呢天就更加的寒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健康。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稍后是记忆的唱片，再见 再见。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为遇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